9月10日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百五二 Talk》，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ny， 我是 Tommy。 今天我们就是力数两位教育局的官员，即应该是一位是前局长，一位就是现任局长。咁啊，我哋今日咧攞出嚟编下诗咁样嘅。 咩诗啫？人哋都未死。 So sorry。咁咧就系关于第一个就系呢一个教育啊，哇！第一个好多 title 喎。首先讲嘅边个咧？就系呢一个行政会议成员啦，前教育统筹局局长啦，同埋前中文大学校长李国章咧，今日就出嚟啦。咁啊，讲啲乜嘢咧？咁啊，跟住回应紧呢一个周庸所举办嘅呢个举报热线啦。 咦？听讲佢打算参与占中同埋罢课。 系啦，即系鼓励唔到突发。 突發 有間突發新聞係咩咧？就係話説，不過一步步講先啦。首先佢係回應緊咧呢一個即係反佔中大聯盟嗰個舉報熱線，因為而家好多人做嘅都係白色恐怖啊嘛，即係你搞到同學之間喺度互相篤背脊啊，老師舉報學生，學生舉報老師啊咁，咁啊好多人都好擔心啦咁。咁作為呢一個教育局嘅前嘅官員咧，咁啊李國章就話：，我覺得冇白色恐怖喎，因為人人都有自由啊嘛，你有自由唔中意，佢有自由中意，咁啊大家都互相尊重啦咁。 但有冇自由向政府舉報咧？ 咁老實講，而家反佔中大聯盟做嘅嘢係咪真係犯法咧？就唔係話100%嘅。 其實都應該即係你講私隱條例嗰啲，可能當然係犯咗啦。咁但係你話呢個行為本身係咪犯法咧？ 就唔係犯法嘅， 的 而且確唔係犯法嘅。咁所以如果你即係從一個法律層面去講，確實咧反佔中大聯盟咧未必有位俾你入嘅。但係如果你從一個教育局前官員咧保障學生嘅私隱，或者你係保護學生，甚至係尊重學校自主嘅話咧，就冇理由會容許呢個大聯盟喺出面搞三搞四噶嘛。即係諗下，連林大輝啊都出嚟話呢一個反佔中大聯盟冇必要指指點點喎。 因為咧林大輝中學咧都喺呢個有政改關注組嗰個 list 入邊，即係隨時都有學生 就係林大輝中學嘅校監。咁所以咧，可能佢覺得面目無存啊！如果有朝一日咧，啲人公布哦，林大輝中學有人搞罷課喎，咁可能佢覺得好冇面。 其實已經係啦。 咁啊係，但係你諗下，如果由周庸把口講出嚟咧，咁好樣衰噶嘛。 即係為林大輝搞搞佢啦。 咁啊，當然我哋唔知林大輝咁樣做嘅真正原因係咩啦。咁但係起碼佢發咗個聲明咧，即係大家都份屬建制派，大家都睇唔過眼，咁啊批評呢一個反佔中大聯盟嘅。咁啊，今日咧點解要講李國章咧？除咗佢係講話唔同意呢個白色恐怖之外咧，佢又再次呼籲大家同學咧，就你唔好去爆課啦，即係唔好搞咁多呢啲咩嘢啦。咁咧佢仲講咗一句，都冇用噶啦，係咪先？嗱，如果你佔中啊爆課可以改變到中央立場，咁我都做啊咁啊。啊，呢個好關鍵嘅，即係如果咧呢幾日佔中三子說服到啊李國章，你聽我講啦， 真係有用嘅， 真係有用嘅。咁大家就可以喺中環度見到李國章一齊佔領啦。呢個反正我見到咁多建制派嘅人咧反對佔中咧，我冇聽過呢個講法。 最新鮮嘅講法。 呢個係最新鮮、最有膽量、最有創意嘅講法，我真係冇聽過。 但係真係會嚇你一跳喎。 咁但係咧，你又咁樣諗喎？李國章即係舊年接受訪問嘅時候咧，曾幾何時就用呢一個盜竊嚟比喻佔中嘅，就話佔中嘅盜竊咁樣，如果學生佔咗咧，都應該要報警拉佢㗎咁。咁啊，如果佢當初覺得咧呢一個佔中係好似呢一個盜竊，咁即係佢而家今日嘅邏輯就係話。如果盜竊唔俾人拉，我又真係有錢落袋，我都參加。 咁啊，過分咗少少。咁但係佢有冇試過？ 呢個我演繹嘅啫。 佢有冇試過即係將呢個學即係罷課比同六四做比喻啊？ 咁就冇，咁就冇。 哦，冇試過嘅。 咁就冇。咁但係總之個關鍵就係、大家可能咧，我哋今日個標題就會點樣起咧？就係、是、李國章不排除參加佔中。係 未排除喎。 佢真係冇排除喎，佢係入啊！即係咁樣講，李國章有條件地答應參加佔中。 即係今日某個人大常委陳永琪咧都出過嚟講嘢啊嘛。咁當時咧，陳永琪曾經講， 全國政協常委。 全國政協常委。咁阿神同我講咧，我要投台英年嘅嗰陣時。 係啦，早前啦。咁樣兩年前啦。 係啦，咁樣可能有一日咧，神都會無端端走去揾李國章話：佔中真係有用。 佔中。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I'm Jesus. I'm Jesus. 佔中 really useful. You should go. 跟住佢又去啦。咁啊，呢個就咧，咁啊就係啊。 所以真係不能排除。 係啦，就係我哋個整個題咁樣起。李國章有條件答應參加佔中。 啪啪啪啪啪啪啪。 好，咁跟住咧，另一位咧就係現任嘅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 咁吳克儉啊，咁啊講啲咩咧？咁今日佢又叫出嚟走嚟見記者啦。咁當然講嘢都係甩甩咳咳嘅例牌。咁樣咧，咁佢都係重申翻啦。即係佢又反對中學生罷課嘅，咁就認為罷課咧對學生學業就會帶嚟負面影響啦。咁其實咧佢呢一種講法咧，即係話學校咧就應該咧係以呢個正常嘅手法處置啦。咁亦都即係話咧應該當學生就抗課啦，或者缺席啦。咁其實呢個立場咧就同呢個教聯會會長啊黃君如啊、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呢一班 建制派啦。 咁建制派咧就基本上係一樣嘅。咁但係有啲學校，即係例如好似華仁書院啊，或者係聖約瑟英文書院咁樣咧，其實咧早前咧都話過就不反對嘅。 嗯。 咁似乎咧就唔合呢個吳克儉嘅心意喎。 咦？咁會唔會懲？吳克儉會唔會用教育局局長嘅身份懲罰呢啲學校咧？ 啊，咁老實講，吳克儉可能又冇講明呢一個係一個建議，係一個意見定係一個政策嚟嘅。咁所以我諗就未至於啩。咁如果 咁。但係即係其實而家我喺度諗咧，始終你好多學校，特別係即係津貼學校咧，咁其實你係某程度上你真係要聽政府之頂去做嘢噶嘛，因為你係收佢錢噶嘛。咁、如果而家政府嘅立場成日都話反佔中、反白貨、反佔中、反白貨，咁其實即係學校都有壓力噶喎，即係因為你講到明話你唔中意，咁我照搞，我點知你會唔會第時咧即係懲罰我咁樣噶？ 其實都係好有可能噶。之前咪我哋都報道過啦，就係一間學校咧。就專登咧，就真係將呢個吳克儉嗰啲 speech 咧，即係嗰啲反佔中嗰啲咁嘅言論咧，就印咗出嚟當回條，咁、樣寄俾學校噶嘛，即係寄俾家長噶嘛，所以你嘅講法咧，真係唔係完全冇道理，甚至咧已經發生緊噶啦。 OK， 咁對於呢一個反佔中大聯盟嗰個一日就收檔嗰個舉報熱線， 人哋未收檔嘅，可能會收復翻咧。 暫時收檔，咁啊吳克儉有咩高見咧？ 咁佢咧當然就冇譴責呢個大聯盟。 冇話譴責嘅，佢連係咁樣批評下都冇啊。 冇啊，完全冇嘅。 完全冇啊。 咁佢就係話咧有嗱，佢嘅講法就好得意嘅，大家真係逐隻字聽清楚啦。有人向教育局投訴係經常發生嘅。而民間機構設置投訴熱線咧，亦都不時會有， 亦都時不時有， 時不時有。 呢個真係好笑。佢將嗰啲，佢將今次啲反佔中嘅熱線咧，即係可能係視為同埋嗰啲咩法律熱線啊，嗰啲咩慈善服務熱線咧，即係視為同一類嘅。佢就覺得好正常，啲民間組織搞熱線，即係我哋八五二都有個熱線俾人報料啊，好正常啫咁。 同埋咧， 但係你完全係兩個概念嚟嘛？你嗰啲平時嘅法律服務熱線。是純粹一個即係服務嘅提供咁樣，咁但係今次涉及到你出賣人哋嘅私隱，甚至係鼓吹大家批鬥對方咁樣一個完全唔同層次嘅嘢嚟噶嘛？ 呀，同埋即係學生去即係舉報學校啊，或者舉報老師就唔係冇嘅，絕對唔係冇嘅，即係向教育局。咁例如我都可以舉例子，即係好簡單，就係例如可能有啲學生就會投訴，即係例如一間英文中學。如果佢 老師講中文， 講中文，咁咧就的而且確咧係 可以投訴， 可以投訴。咁教育局又真係會跟進嘅。咁但係今次唔同喎，即係呢啲事當然係成日會發生啦，好似吳克儉話齋。但係今次係因為一啲政治理由向學校同埋教育局舉報一啲學生或者舉報一啲老師。喂，呢啲事係咪真係司空見慣？係咪真係經常發生啊？第二就係設置呢啲咁嘅熱線，即係去接受一啲政治投訴。喂，係咪又真係時不時會有啊？如果係嘅話，我都真係幾驚喎。 時不時會有呢個真係，同埋都係嗰句啦。你吳克儉，你對於一條咁樣嘅熱線，即係你諗下，其實佢好驚，佢又唔敢讚佢，又唔敢踩佢，於是就攞一個咧冷係中立持平嘅角度去睇。 但係完全係概念，即係偷換概念嘅喎。 所以你睇下啦，即係兩個咧，一個就現任嘅教育局局長啦，一個就前任嘅局長啦。咁你一見到嘅時候，佢對於即係佢都唔敢鬧呢一個反佔中大聯盟嗰個熱線嘅。反而林大輝而家係最勇敢，我哋應該推舉林大輝成為局長。 即係林大輝間中都會用武一下嘅，但係即係吳克儉中意鬧多兩句，即係佢將一件政治事件嘅投訴咧，即係投訴學生 視為普通嘅投訴， 視為普通投訴，跟住就話啊冇乜問題啊，咁其實即係完全冇將個學生嘅私隱或者學生嗰啲權利咧，就擺過喺任何重要嘅位置，即係完全係唔重視。我哋見到咁嘅教育局長完全唔愛學生嘅教育局長，真係唔要得啦。 咁啊，呢一個即係我嘅結論都係要推舉林大輝出任我哋新任嘅局長， 俾啲掌聲自己。 光嗰啲叫咩啊？偉光正。 但係點解成日都係攞呢個林大輝出嚟嘅？嗰陣時立法會啊唔兩識唔掂嘅時候，啲人又係揾林大輝出嚟。 咁呢個就唔知道啦。咁啊，禮拜五咧同大家八五二 talk， 好，今日差唔多， 拜拜。